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损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我们 飞雪连天说武侯。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大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今晚有戏， 也有手。 各位好，我是徐冉，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叶鹏啊。 今天叶鹏，脑子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舌头挺灵活。 谁脑子不是特别清楚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啊。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不仅可以听， 而且 双频可以收听，而且可以看。大家呢有两种方式都可以看到我们同步输出的视频画面。首先呢，就是可以找到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体验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并且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弹幕互动起来啊。 当然啊，你也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参与直播与互动。 对，在这儿呢， 还得感谢天津玉扁国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来，居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有没有感觉今天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掌声是格外的热烈？ 对、啊、 因为今天我们人丁特别特别兴旺。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几位老朋友，首先来欢迎一下我的同事论论。你没给人开话筒，代班主持人。 那你说了，控制一个吗？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大家好， 欢迎我的同事。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你。 又来了 哈。好，再欢迎一下，看似是新朋友，实则老朋友的旭奇，欢迎旭奇。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孟旭奇。 嗯，以及我们的青年相声演员。 哎，怎么到我这滑过去了？怎么？ 可以说一说。 欢迎青年相声演员子欣啊。 好， 你刚才这叶鹏这么一出，我还真不知道你们相声演员之间都这么互相呛行是吧？ 这倒没算好的。 你就告诉你，这他没坐这儿，你知道吗？他坐这儿，这会儿我已经滚出去了。 哇、哦啊， 哎，看，还是咱们这个行业相对来说更平和。 相互吹捧，相互吹捧。 对对对。 因为于浩没坐这儿， 对，主要是因为他没在。 于浩坐这儿，于浩滚出去。 我们一向都比较平和，你知道吗？ 是啊， 都是桌子底下办。 哦， 就不会像你们这么直接，好吧？ 哦， 那开个玩笑啊。今天我们邀请三位，其实是四位，跟我们共同来排今天我们要排的这一段戏中戏当中片段。其实我们昨天排过了心直口快的上半段，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这个小品心直口快的下半段。就这个心直口快啊，是来自辽宁卫视的一个喜剧小品，它也是一个团队共同运作的这样的一个喜剧，就是这几个主要演员吧，如果一会儿我放一下剧照的话，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熟悉他们的这个、 oh. 是吧，就非常非常熟悉的演员们、 oh. 气过了， 有点过、啊， 稍微有一点 漏电了，我们这都。 刚是谁？我真没听出来。 不是我就是他的实实我认的。 现在像这种这个、 啊、 这种喜剧类节目啊，现在都是团队制作， 对， 全是团队制作。因为前两天我们刚参加这个北京的喜剧幽默大赛，也是这种状态， 啊， 团队也特别特别多， 嗯， 而且来的地区也特别特别多，反正这有的好，有的不好，这个团队待会儿咱们可以。 聊一聊是吧？ 听一听。 对，因为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片段啊。昨天上半段我们排的是主要角色是一小翠儿，这小翠儿吧，你看这名字不叫心直口快吗？就是一老实人，见了面就说：“哎呦，你怎么胖成这样？你长那么磕碜？”就说的一些。 这不就是你吗？ 哎， 你是一实诚人，我没说你是小翠儿。 对，你怎么今天长成这样啊，叶鹏？ 对， 我都忍半天了，我 了。 对，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特点哈、啊，所以也欢迎大家在花椒上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您认为我们五个当中，今天谁就饰演这小翠儿，是吧？非谁莫属了，我就不能忍了，是不是叶鹏？ 啊，就是 对不对？ 没别人，这个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发弹幕来互动一下，看看谁是您心中的小翠儿啊。然后剩下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网剧每日推荐。来先看第一部吧，叫做《九州海上牧云记》，是在多平台播出的，单人播放量 同样非常火爆，2亿1342万。我们第一次介绍的时候是2亿4000多万，啊，再有一次介绍是2亿3000多万。但是呢，你别看它就是今天是2亿1000多万，少了1000多万，但是依然是排在我们从节目开播以来的，就是对播放水平都是第一名，2亿多。 哦， 这么厉害的这剧，我看了。 虽然咱俩是同事，但我这个真的 shame on you。 哎呦呵，哎， 注视一下我的目光啊，戏有点过了啊。但是刚才这个论论这傲这一声，确实是他值得被傲一下，因为实在是太火爆了。 2亿1342万。 对，再来简单介绍一下这故事剧情吧。 再说说吧， 这个剧呢是改编自金河在的一个同名小说，讲述了九州大陆正值端朝末年，人类皇族慕云家的六皇子慕云生，还有大将军之子慕如寒江，以及汉州八部落的后人朔风和叶，他们之间的一个家国情仇以及争夺天下的一个传奇故事。为什么他这部剧被很多人称为是最近的一个良心制作呢？或者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因为他用了大量的剧集去铺陈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就是它并不是我们之前所熟悉的古装剧，比如说我设置一个朝代，宋清明等等，它不 是 这样 虚构的。 对，它是重新构架了一个世界观。而且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说它的时候，有一个导演田导就说了，说他花费了8集的这个剧集 来铺这事儿，就这个背景， 对，主角都没出现，就在前8集当中。你想这在 这就是网剧能干。 对，但是你说即使是网剧电视剧，我觉得在他之前好像都没有任何一个剧组说用过这样的篇幅。 外行，国外有啊。 我们说的是国产，对，我们要说的嘛，它重新架构世界观的，还有 DC 漫改的，比如说什么《复仇者联盟》系列，也是重新树立了一个，看出来我们之间不和了哈。 是， 对，没想到这行业跟行业之间，没想到这行业之间这个竞争也这么激烈哈。就是像这种重新构架世界观的影视作品，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了不少。 因为其实我是想说一个，就是因为它的尺度， 让你说话了吗？ 对，它的尺度不太好掌握，真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啊，你 说出点花来啊！ 你不排这东西不知道，你就跟我们说相声也一样。今天也可以说一点，就是虽然咱们这不是一个行业就能说， 好， 对不对？ 好， 你说相声也一样，人家说了不许糟改历史人物，你听着，不许糟改历史人物。比如 我没糟改。 我们如果在台上塑造 一个，我最多糟改你， 在台上塑造一个包公的形象，就很麻烦了。 是， 说出任何一句不符合是他说的话，就完蛋了。 但是咱们没少塑造， 对，这倒是没少塑造。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不让你说，其实是为了保护你。 没，我不怕了， 关出去了。 让你的形象已经是吧？ 对， 众人皆知了，对吧？ 唯你独醒， 我也没醒啊，我清楚的很啊。然后，总之，今天再次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网剧。这部网剧最近也是在网上掀起了很多热议的话题。我不知道在座的嘉宾当中有没有看的？ 还别说，我们还。真没有， 死扛着。 你看了吗？ 我看了，我看了一小段。但是这个剧是这样的，我也看了很多朋友给写的评价，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前八集都没有出现主角嘛。那这主角是黄轩，黄轩最近有很多很多的影视剧作品上线啊，包括很多小迷妹都说啊，黄轩就见了黄轩就非常激动。就即使是黄轩的迷妹在评价这部剧，就是在他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说，就虽然说他用了这么大的篇幅去塑造一个世界观，但是也依然不让人觉得说他的节奏很缓慢，也不让人觉得说特别拖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难得的一部火热的网剧， 能看得下去啊。 对，非常能看得下去啊。 那说说第二部吧，好吧， 说说第二部啊，《 东风破》多平台，单日播放量是2119万，也就相当于前面那个零头了。前面对吧，前面是2亿多嘛， 但是2000多万也还可以吧。 可以。胶东农民啊，叫于东风，为了凑齐迎娶这个同村姑娘小凤的聘礼，参加了国民党军，不料中途逃回村里啊，就发现了村啊被日本人扫荡了，这小凤是生死不明啊。东风啊得知幕后黑手啊是维持会长叫苏大牙，进城之后呢不仅杀了苏大牙，还搅得满城风雨，关键时刻八路军连长赵志国出手相救，东风啊随后就加入了八路军，就变了。4年以后呢，这个东风已经是八路军的一个营长了，凭借着自己智猛，还有一特点是抠啊，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估计就是比如说 特别节俭嘛， 弄点装备什么的。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 省着用，带着队伍连连打胜仗。有这么一回啊，东风部队跟日军发生惨烈血战，团长牺牲，东风报仇心切，为识破鬼子的诡计，带着队伍是冒 绕进追击，中了埋伏，全军覆没。东风是捂脸回去，隐姓埋名参加了县大队，真够乱的。带着这支县大队啊，不断壮大，在一次战斗当中，跟老部队重逢，东风是重回部队了。但是突然呢，要求去文工团，就改了唱戏了。 什么情况？ 哎，原来灭团仇人啊，叫左竹啊，极其的喜欢听戏。东风呢， 哦、 日本人 想投其所好。 对了，哎，在看堂会的时候，啊，这个东风就手刃仇人了。1945年，东风带着八路军山东纵队第7旅的战士们，在胶东战场上开始了新的征战。 嗯，也是一部题材剧。 对， 嗯，但是我觉得啊，说实话，在网剧当中，如果这种题材剧能达到几千万以上的单日播放量的话，也还是很不错的一种成绩了。因为同类型的网剧其实太多了，对吧？我们看过太多太多类似的这个剧情片了。但刚才那个，其实那个特点就是，猛跟抠是吧？智猛抠，我觉得这个特别形象，所以呢，也掀起了我的好奇心。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找来看一看。 就看这个智猛抠。 对，我就想看看他怎么抠的，还挺有人物特点，感觉挺鲜明的啊。那再来介绍一部今天网剧要推荐的第三部吧，叫做《溏心风暴三》。 对，这《溏心风暴三》呢是腾讯视频啊，单日播放量是达到了1506万哈，也是不错的。这个整个的故事背景呢，跟我们前两部介绍的，哎，这个变化也都比较大了。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奶茶世家哈，做奶茶的一世家叫黄家，和身处上流社会的许家合并之后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是以这个 上层社会应该不喝奶茶，喝茶 上层，对啊，上层社会不喝奶茶，但是奶茶世家很明显不是上层社会的，对吧？啊，这个他们所结合之后啊，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那么讲述的是黄家的长子黄维家与他们的舅舅哈林成峰两个人因为理念不合引发家族之间的权力争夺战的故事。那么还是正在更新当中啊。那么在最新一集的这个剧情更新当中，说是郑霸从高峰论坛回来之后，邀请郑丽安喝茶，并请以爱一起去。那么以爱呢，谎称要去店里，这个以爱应该是做奶茶的。这个维嘉就打算成立外卖系统，郑霸呢心欢欣慰啊。那么这个郑丽安就召见大家开会，提出现在是一个进军内地市场的一个好机会啊。以爱就主动提出希望能够由自己前往上海去打头阵。哎，那么郑霸就请郑丽安帮助以爱，郑丽安介绍上海的朋友给以爱，就是不要进军上海去卖奶茶吗？把上海朋友介绍给以爱，两人回去之后呢，遇上大雨，以爱的眼睛啊在雨天看不清。哎，你看这个套路就出来了啊，在雨天看不清楚，于是就调转车头陪以爱。以爱来到养老院，却被郑丽安的老师误认为他们是夫妻，其实不是夫妻。我刚刚一直以为他们是夫妻呢。于是郑丽安就请以爱吃饭，却碰到了梁赞和张总哈，也是两个生意场上人。这个饭桌上，张总就要请以爱喝酒啊，然后呢，这个郑丽安为以爱给解了围，并且主动要求带酒，我带这个女孩喝。然后以爱将喝得烂醉的这个郑丽安，哎，送回了家，然后再给郑丽安擦脸的时候，望着自己眼前啊，这个其实心里边一直很爱的这个男人，第一次可以离自己这么近，终于控制不住感情，于是低头吻了他。而郑丽安当以爱 控制不住，我跟你说， 哎，就误认为是自己的妻子，认错人了，在恍惚当中酒醉迷迷瞪瞪呢，认错了，于是就一把帮他抱了过来。但是，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要保持冷静。但是这个以爱却拉住了郑丽安，预知这两个人后事如何，看下集更新，正在更新当中啊！ 哎呀， 我跟你说，我说到这个 上流社会的一个爱恨情仇啊， 对，《溏心风暴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关注一下。 就论论说到暴的时候，就看徐冉啊，都。哎呀， 怎么了？ 你这个动作、啊， 哎呀， 怎么了？ 你这 好啊， 好， 我们直播间太热了。 哦，这么回事，哦、 没看出热了，我就看出好说下一话题。 不过你不觉得吗？这种剧情介绍在我们所有网剧介绍当中，能说的这么细节，而且还说的让这么能让人心潮澎湃的，也就论论能介绍出来。 是他说的是单集的，因为 对，我知道，就他介绍的很细致嘛，而且这个剧情就。给人感觉就还挺想知道下边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是吧？ 说明人这个确实拍得好嘛。 对， 那你就播到下一集看呗。 对，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找来可以看一看啊，叫《溏心风暴三》。说这有兴趣的朋友呢，可能就是我了。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剩下的网大以及今天晚上的今晚戏中戏。一会儿再见，送大家一首好听的《凉凉》。 台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刚才的那首凉凉啊，没有时间，没有放完，我决定呢再给大家放一下。我们伴着这个旋律，可以一会儿开始进入今天的网大每日推荐。这首凉凉重新开始我们今天的下半时段的今晚有戏。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网大，为什么刚才要放一段凉凉呢？我们都知道凉凉是三生三世当中的插曲，对吧？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然后它写的是一个仙界这样的一个故事。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网大呢，它也有这种玄幻的意味。 哎， 请叶鹏给大家介绍一下 扶摇白鱼镇。 嗯， 播放平台是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53万啊。 嗯， 这喜欢读玄幻小说的朋友肯定都听过有一个叫南毛北马的一个说法。 嗯， 这南毛北马呢就是驱魔家族，说是降妖除魔的。茅山道士就是南毛，哎，茅山派嘛，也就是北马叫东北马家，估计就真正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啊。其实就是咱们有时候常说这出马仙这类东西。 对，出马仙，对，尤其在东北好像这种说法会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东北巫术的一种形式，跳大神。 嗯， 跳大神的人呢自称呢出马姓弟子，北马说法由此而来。白鱼镇一家大户人家啊，出了一桩怪事，长在墙上的蘑菇就变成了一张披头散发的女人的脸。哎呀，现在就如果通过视频平台来看的人，可能看一看徐冉，大概 看我干什么呀？我还我除了头发长，哪儿都跟他不像，好吗？ 对对 对, 对，关键还每天夜里唱小曲儿，这府里人呢当然就害怕了。啊，这东北马就传人马一恒就被请来呢。 可呀，小白羊， 哎，就唱这歌了，那么有包袱呢。请这个马一恒啊来驱魔捉妖啊，料定此物乃是死者的怨念，借这个菇子，也就借这蘑菇凝成的怨气而成的。 啊，由此引出来府内的丫鬟遇害，凶手不明，白玉镇是暗波涌动。 哦， 马家传人马一恒奉父之命来保护赖家公子，却不料啊，这个赖家公子可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无所事事，纨绔少爷，每天跟人抬杠取乐，最大跟人抬杠啊，然后逛青楼，就这些事儿吧，反正就这点事儿，反正这个机缘巧合之下呢，得了一幅画，结果被一个无面女妖哎缠上了。无面女妖呢，被称为叫做盼郎归，是古时候关内一个偏远地区供奉的民间神。那些被男人抛弃的女人，如果心里放不下那个男的，就会请江湖术士绘制盼郎归，来供奉这个东西的妇女会在梦中与自己心爱的人相遇，被他缠住的人得到真心人一句我爱你才能化解。 哦，这其实还是借一个玄幻故事封建迷信的这样的一种故事，然后想讲了一个 说点道理吧。 对，就是真爱无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对对 对, 对吧，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对，253万，也是在最近的网大当中算播放成绩比较不错的一个啊， 可以了。 扶摇白鱼镇是在爱奇艺播出的，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找来关注一下啊。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今晚戏中戏吧。 对， 昨天我们排了这个今晚戏中戏之后，还真的是在花椒上有不少听众都跟我们互动啊，因为这个心直口快这一部小品当中的这个小翠儿，实际上他的人物性格还是太鲜明了。 嗯， 来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排的这个心直口快的这个背景哈。说的是这样的，在昨儿的剧情当中，二米粒的同学嘴炮王小翠儿到他们家，就是到城里来找工作，因为没地儿住。二米呢人特好，说你这样你就住我们家吧。然后呢这个二米还特别跟家里人交代，说大姐大姐夫，就是他人挺好的，特善良，但是我得提前跟你们说，他这个人啊特别实在， 嗯， 特别直。本来呢一家人都觉得说这个交往一个很直很诚实的朋友好像也挺好的，但是没想到这小翠来了以后就不断得罪人，见了大姐夫说，哎呀妈，你这长得可这么磕碜啊，咱这他们几个女的里边你长得最俊俏。要不就是见了二米觉得说，你怎么现在胖成这样了，怀孕了，哎，你怀孕怀了你没事，我不瞧不起你，然后等等，就总之就是这种 制造矛盾嘛， 就非常非常让人心里听起来不舒服的那种所谓的直爽话哈。 不会说话。 对，那今天呢我们准备进行这个心直口快下半段的这个围读。 嗯， 也是邀请我们今天来的三位好朋友，再加叶鹏这个替班主持，跟我们一起来围读一下啊。 咱们分分吧 啊。咱别着急，我这儿准备了一个片段，可以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也都可以进入一下角色，找一找这个故事情节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心直口快。 哎呀妈呀，那戏老重了，谢谢导演，我一定好好表现。 来吧， 嗯， 准备好， 加油， 开始。好， 这怎么会是你？ 非常好， 我们以前那么的要好，还记得5岁那年你送我的那块橡皮吗？我到现在还留着。我还有7岁那年，咱们俩手牵着手走在上学的路上。 再惨一点。 还有10岁那年。 哎，你死的怎么那么费劲呢？可累死了。 你到底是谁呀？你到底是谁？ 行了，不要说他了，小米啊，我认为你应该感谢。 为啥呀？ 通过他和你的对比，我感觉你演的太好了。 什么导演？ 就定你了。 哎呀，谢谢导演 。 这个先把钱交一下。 哎呀， 5000。 啊？ 别误会啊，我们这部戏啊，投资是非常大的。投资在10亿，现在差你们这5000正好赔钱。 哎呀，这什么呀？那这咱这5000块钱太重要了。 对呀， 赶紧交币，咱们开机。 我去哪儿？ 赶紧是虎啊！你们是不是都虎啊？啊！ 不要5000就给5000，回来，能不能不要那么大方？ 便宜，你这是在菜市场买菜的吗？ 你看啊。他是诚心演，你是诚心找演员，咱们就取个中，10多分的。 那你说你能给多少钱？ 30行不行？ 行。 完了，给高了。 你真行啊！ 我实话告诉你，我打车来花30，你给我30。小米啊，你做你的演员春秋大梦了。我跟你说，你们这个家我一分钟都待不了。不是， 不是，导演， 导演， 导 演，二姑，你瞅瞅他， 那家伙离了眼，你有本事你怎么这个样？瞅瞅他呀，10亿的大电影，我都让他给我搅和了。 二姑啊，我托老了人找了这么一个大导演呢，让他给搅和黄了，咋整？ 你那个别着急。 好，我们刚才其实听的这一段已经是有一波小小的包袱甩出去了啊，也能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我们这一部小品他想要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整个是一个东北话的一个语境。 那五个人全是东北， 对，五个人全是东北口，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一定去一定去模仿那种东北口音啊，我们能把这个喜剧的节奏掌握好就还蛮不错的。论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戏吧。 通过我刚刚听哈，我听当听这一段，我觉得这个戏啊，这个整个哈，因为人物比较多，所以呢节奏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一定要接好，等会儿千万不要出现那种哎呀不知道这句话是谁了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有。再有呢，我觉得关于口音这个问题哈，大家可以凭着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哈，去自己给他设定，比如说不一定是非来自东北的人， 可以唐山口或者是其他的口音都可以。 虽然我 只要对只要看着合适，不一定非因为啊。 你想说什么，叶鹏？ 我对于徐冉这个学口音的这个问题啊，有阴影。 为啥呀？ 他上回在学的时候啊，由石家庄穿到了东北，东北穿到了西安，西安穿到了广州， 那不容易， 回到了上海。 不，广州是没有的，因为不会说广州。 对， 环中国了， 全中国串遍中国。 对，就那次好像是排。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排那个《武林外传》。 对， 对， 他非得自己挑战佟湘玉这个角色， 那确实太难唱了。 对，那这回 也不容易啊。 这回我就自己发挥吧， 挥 好吧？ 想去哪儿去哪儿，没事啊，不拦着你。 说走就走啊！ 会的太多了，都串了。 行，那这样你给我们分角色吧。正好咱们五个人：邻居小米、二米，还有小翠跟导演。 其实啊，我觉得小翠作为一个灵魂的这个角色哈，咱还是不建议来反串，咱还是叫一个女孩来演吧， 可以 好吧， 可以，可以 啊， 就。 那自 统就自 统 吧， 好吧， 对 啊， 作为专业演员，我还是比较信得过你的。 对你来小翠哈，另外一个其实跟小翠主要对哈，主要对我发现是这个导演， 对导演， 导演还是叶鹏来吧，好吧， 我来啊， 你来， 行， 你来，你来，然后咱仨就把剩下的 二 一天作五一分了呗， 好， 大米二米就咱哥俩 可以没问题， 等会儿大米二米， 大米二米 是俩女的， 对。你可以，你反串一把嘛？ 那咱们就当他们是俩男的， 别呀、 当他们是俩男的，当他们是俩，对吧？ 行吧，那行、那行。 然后最后一个邻居啊，这角色其实也是一个线索人物啊，从头串到尾的。 对， 那就给徐冉嘛。 谢谢啊。 好好好。都很关键， 你们都可以不反串，就得我反串是吧？ 都很关键，都很关键。 那我当一女邻居吧， 可以，没问题， 好吧？ 凭借着自己的理解，我们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对， 对不对？ 还是好，还是好，还是好啊！我们今天请这导演特别专业，成吧？我打板了，3、2、1，我们准备开始，好吧？ 好， 3、2、1，起光。 有 邻居啊， 小米粒儿，你不是一直想当演员吗？我托人给你找了一大导演，要拍一部大电影。我把你资料给他看了，他就相中你了，让你当女一号哦。 哎呀妈，真的 啊？ 哎呀妈，那正好，那咱快走吧。 走啥呀？导演上咱家试戏来。 上架了呀？哎呀妈呀，走不了了，那我得捯饬一下是不是啊？我先去。哎呀，我告诉你啊，我姐姐同学老吓人了，离他远点，别说我没告诉你啊。 哎，二姑，这小米粒儿不是一直想当演员吗？ 啊，有这事儿啊？ 这次机会对他来说可是人生的转折，不管他是谁啊，你把他给我拴住了啊！ 放心哈，这事儿交给你二姑。那个翠儿啊，一会儿导演人来了，咱千万别吱声行不？管好你的嘴行不？啊，翠儿，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压根就不爱说话。 这是小美丽儿家吗？ 是是是，导演好，导演好。欢迎光临啊，欢迎光临。 你好，你好，这个小倩儿。 黄渤，哎，黄渤。哎，你好，你好，你好！ 哎呀，哎呀，哎呀，是想签名啊，还是想要合影啊？ 别误会啊，我最烦他了。 那个，那啥，你也别误会啊，我只是长得像而已。自我介绍一下，我是12生肖影业公司的总裁兼导演啊。最近呢，我们公司准备筹拍一部大型电视剧，讲述的是香港豪门恩怨的爱恨情仇。故事的名字叫做《士兵突出》。 哎呦，我说啊，你说了那么老长，还士兵突出，哎，你怎么不叫腰间盘突出呢？ 你谁呀、啊、你？ 不是这什么人呢、啊？这什么人呢、啊？我跟你说哈，这朋友拖过来的。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时间，我告诉你多紧，你知道不？我现在按秒计算了， 啊、 知道吧？ 别生气，别生气，导演你别生气，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啊 按秒计算了。 对呀、啊， 你得啥不治之症了？医生说你还能活几天呢？ 我跟你说啊， 五天。 我跟你说啊， 哎呀妈呀，一天啊。哎，你说你得个腰间盘突出，也不至于丧命啊？ 不，你这干啥的呀？不是你搁这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你抹个大红嘴唇子，你配个大泡马牙，你采用的是故宫风格吧？ 你啥意思呀？ 还啥意思啊？你一个大红门配几排大黄球子 啊？你长得好看啊？腰粗腿短，大脑瓜子，圆脸，小眼睛，趴鼻梁，窝过嘴，尬肥，翻了翻像个鸡胗子似的，一个山炮。 你四炮。 你五炮六炮七炮八炮九炮，你大呲牙大脸猴，你是穿天猴，你小名叫帕丘。 你谁呀、啊、你谁呀、啊、你到底谁呀、啊、你能出去吧？ 这什么人啊？这什么人啊？ 你就别当他是人啊！对不起对不起， 那个实在对不起导演，失礼了，确实失礼了。那个小米儿啊，小米儿快出来吧，一会儿导演走了，快出来！ 哎，来了！ 哎呀。 嗯，这是导演呢。 导演来了，导演你好，你好导演。 哎呀，那啥，你好，你这小敏是吧？ 嗯呢。 那个我的时间呢，现在已经开始按这个，反正这个时间紧，任务重，反正开始演啊。 那导演，我今天为你准备的是一段配乐诗朗诵。 好，开始你的表演。 下面我为大家表演一段朗诵。我在等待一个人，人没有来怎么办呢？继续等。 你可拉倒吧你、嗯、干啥呀还继续等啊？导演他腰间盘突出都多严重了，能等得起吗？按这剧情、哦、你演的就不对，你知道不？你听我的啊，你得这么演。来，开始。我在等一个人，人没来不等了。 他谁呀、啊、他这是？ 不是，他是谁呀、啊、他是谁呀、 啊、你别拿他当人啊，就他这样的等谁他都不来。 不是，你们这家人还有人能管他吗？啊，我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不全让他给耗没了吗？ 对不住导演，对不住啊，实在是对不住。我们这我也不知道是吧、 导演实在对不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呗。 你再给他一次。 这个谁小米啊，我看你呢也是挺用心是吧、嗯、通过他跟你的对比呢，我感觉你那么演的是太好了。我告诉你，就定你了。 哎呀我谢谢导演呢。 哎呀妈呀，这导演太给力了。导演谢谢啊，谢谢啊。 那个先把钱交一下。 多钱呢？ 五千。 啊， 就那个别误会啊，我们这部戏啊投资呢是非常大的。 多大呀、 啊、投资在10亿啊，现在呢差你们这5000块钱正好开机。 哎呀我的妈呀，那这5000太重，赶紧交钱， 那我 带 我 开机。 那我去拿、 哎、快去 赶紧拿去。 行了，你们是不是虎啊？啊，是不是都虎啊？说要5000就给5000呢，过来。能不能不扯这么大谎啊，便宜点。 不是你搁这菜市场买菜呢是吧？ 导演你看啊，他是诚心演，你是诚心找演员，咱们就许个钟，实惠点。 那你说你能给多钱？ 30行不行？ 行。 完了，给高了。 你真行啊，我实话告诉你啊，我打车来花35，你给我30啊。小米啊，我告诉你，你做你的演员春秋大梦去吧。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这家我告诉你，我1分钟待不了，再见啊。 哎呀妈，我个导演呢、啊、 导演哎 二姑，你瞅瞅他。 哎呀，瞅瞅他呀，10亿的大电影让他给我搅和了。哎呀，怎么办呢？ 哎呀妈，二姑呀，我托老人了，找这么一大导演都让他给搅黄了，你说咋整？ 哎呀，你这别是着急，小米哈，别急别哭哈，那5000块钱啊，姐给你掏，那个欠啊，你要不再给咱导演去个电话 啊？ 你打过去吧，不行我跟他说。 你把他嘴给我捂上，这导演气的包都撂这儿了，这搁哪儿呢？手机啊，这啥玩意儿啊？这是 啥呀？ 12生肖家政导演，12生肖月嫂导演。 哎呦我去！ 12生肖这都啥呀？这都。 哎，这一堆身份证，这照片，这都是一个人呢。哎，这名不是一个名啊。 他叫啥呀？ 焦小虎，焦小兔，焦小鼠，焦……哎呀妈呀，这不摄像师都凑齐了吗？王小倩，你给我找大导演大片子呀。 我也不知道啊，朋友介绍的，不好心吗我？ 嗨。你说吧，我这还怪我朋友，还说人小翠儿。我告诉你们哈，今儿要没小翠儿，你这上当受骗上定了，知道不？ 那可不是嘛。 那咋着？那咋着？你说呀。 哎哎呦，得这帮骗子！哎，小翠儿姐。 啊。 那我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小翠儿姐，今天要不是你，我那钱让骗子骗跑了，谢谢你啊，小翠儿姐。 没事没事，谢啥呀？本来你演能也不好啊。 哎我。 卡了吧， 好好好好， 完成了，完成了。 怎么样？感觉各位感觉如何？ 还可以，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就是自我评价挺不错的嘛。 本来就是不错嘛。 那个论论，你作为导演，你首先给我们评价一下这部戏吧，好吧？ 我是觉得这个演的大家当然发挥的都非常好哈。其实主要我觉得、啊、 你有没有点信念感？ 不是，主要是这个选角选的非常好哈，把整个整部戏的这个节奏给带起来，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叶鹏和子欣作为专业的相声演员，他们应该对类似的这种喜剧作品是更有心得、嗯、 喜剧还有相通之处的、就 是、是吧、 嗯、 就其实还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这种文艺作品的表现当中其实节奏特别重要。 他你可乐的一个是包袱结构，一个是语言节奏、 啊、哎，那这里边的几个包袱你给大家能不能拿出来一两个， 那你 讲一讲什么的？ 对，你比如说就他那个就往前面那有一个 倒腾倒腾， 咱倒腾倒腾就那给钱那块儿，对吧？ 三 十、 那个、 行不行？那不是、 啊、 那就是典型的一个吃了吐，对吧？ 啥啥了啥？ 吃了吐， 吃了吐。 对，他说了，他说三十行不行啊？行，完了给高了，行， 你真行 啊，行， 嗯， 这就是典型吃了吐、 哦， 就包括什么的，那个哎，徐冉，你今儿哎你怎么长得跟你怎么长得跟于浩似的？哎，我呀，这就是也是典型。 哎，我呀，你认真的呀？ 先认进去。认进去之后再翻出来， 哦、 oh, ，就吃了吐嘛。 哎，那你们俩能不能就是，我觉得你们俩的配合可能会更好，能不能你们再来一下这一段？ 就给钱啊？ 对，就给钱、 啊、 那段，好吧？ 我觉得应该 可 以，可 以来试一下。在第十一页， 十一页 ，对， 十一页、 嗯、 啊 啊、 我还是串一下邻居，好吧？ 行，那 赶紧拿钱去，赶紧拿钱去。嗯， 等我找 、嗯、你们俩就一个小翠儿跟一个导演，最后 我就小翠儿就完了，好吧？那你来导演。子欣， 行，明白， 来来来、嗯，开始走， 找着了吧？赶紧拿钱去，给人呢。 行了，是不是虎啊？我、嗯、你们是不是都虎啊？说要五千就给五千呢、啊？过来， 喂， 能不能别要那么大黄啊？我、啊、你便宜点啊，便宜点。 不是你这是菜市场买菜呢是吗？ 你看啊，就是他呢诚心演，你呢是诚心找演员，咱们就折个中实惠的啊。 那你说你能给多少钱？ 三十行不行啊？ 行， 完了给高了， 你真行啊！我实话告诉你，我打车来花三十五，你给我三十，小米啊，你做你演员的春秋大梦去吧！我跟你们说，你们这个家，我一分钟我都待不了，真的。 嗯、 再见。 对， 这个意思， 大概就是这意思。 所以其实，在这当中，你要明白他话与话之间，就像你刚才说，先认上，完了再吐出来、 嗯， 你要明白他这个包袱，然后其次是不是那个话感话的节奏也特别重要，就是三十行不行？行， 嗯， 完了给高了，就得接的特别紧， 而且其实这都是这两个人物的对人物的理解，其实还是他一直没有出这个人物， 嗯、 还是这个人物自己本身的反应，他会符合这个人物反应。 就跟原来还有一小品 才有效果， 原来小品里头不是老有一个吗？那个、 嗯、 这人头马八千开嘛，我说开玩笑呢，就这种的 哦， 都是属于类似的包袱结构。 嗯 啊，包括 这个就属于出笑点的地方嘛， 这就是出笑点的地方啊。你说什么铺平垫稳、三番四抖，这种吃了吐的，它有一个包袱创作的二种技巧，这个是马季先生当年总结过的，出过书的 哦 啊。所以就是，但是写喜剧的时候呢，就因为现在为什么好多人觉得写的喜剧不可乐呢？ 嗯， 就是他自己其实。不是幽默感的问题，是自己没有掌握一些写喜剧的基本的创作手法跟手段。 对，你现在能 故意的去隔着观众。 对，但是你隔着的就让你觉得、嗯、 难受嘛。 我对我并不想笑，但是我又明白你，我又明白你其实是想让我笑，就会觉得特别尬。 就特别尴尬的一种 境界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创作 是吧？那今儿我们境界还行是吧？ 不错不错， 贼好， 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论论导演，论论导演一开始说戏说的也特别到位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今天晚上的今晚有戏，也再次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论论，感谢旭奇，感谢子欣和叶鹏。那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明天晚上6:45继续守候今晚有戏。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博湖点秋香》，明儿见。